每天清晨7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郭金龙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专项演练顺利举行，35000多名观众现场看演练。 本市危化品企业全面排查下月中旬完成。 开学在即，火车站周边一堵，交管部门建议过境车辆尽量绕行。 本周开始秋意渐显，气温低迷，雨水告退，市民将享初秋凉意。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7月24号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就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安排部署。就此，记者采访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目标是近期到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在符合协同发展目标且现实急需、具备条件、取得共识的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深化改革创新驱动、试点示范有序推进，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期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产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协同发展机制有效运转，区域内发展差距趋于缩小。远期到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着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推进产业升级转移，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协同发展引领改革大潮。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对于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对符合目标要求、现实急需、易于达成共识、具备条件的领域要实施率先突破，对一些带动性、互补性、融合性强的重大工程项目和具有关键作用、导向意义的重大改革举措要抓紧组织实施，对广大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大气污染、交通拥堵、公共服务等民生问题要优先扎实推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会见了来京出席世界田径锦标赛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一行。郭金龙说，当前北京正在全面开展冬奥会筹办工作，推动成立北京冬奥组委，治理大气环境，优化交通设施， 努力促进冬季运动普及发展。作为奥运城市，北京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奥委会工作，北京冬奥组委将扎实做好筹办工作，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将全力支持北京筹办冬奥会，并将进一步加强与北京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健康发展。 新华社消息，为确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的顺利进行，现场磨合纪念大会各项组织工作自8月22号夜间到23号上午，在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进行了纪念大会的专项演练。据了解，这次演练为全流程全要素演练，抗战老兵、抗日英烈子女和抗战之前模范代表参加演练。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应邀参加阅兵的十多个外国军队方队或代表队参加了分列式演练。10000多名官兵、500多台装备、近200架飞机演练了阅兵式和分列式。国旗护卫队、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合唱团、礼炮分队以及负责纪念大会报道的中央有关新闻单位也参加了演练活动。参加演练的人员精神饱满，35000多名各界观众现场观看了演练。据了解，广大市民对专项演练表示充分理解，并给予积极支持。演练期间，北京城市运行有序正常。 新闻广播消息，为落实世界田径锦标赛和阅兵两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昨天出动4个检查组开展执法督查工作。市环境监察总队则对曝光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现场核实，对停限产企业保障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督查。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鱼及我腾冲人民之前，故于谢绝阁下所要求之。 这封名为《答田宝书》的信曾经轰动一时，信的署名是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这是张县长对侵华日军驻腾冲最高行政长官田岛寿嗣写来的劝降信的回应。信中铿锵有力地写道，日军终有一日将屈服于腾冲人民之前。而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位已经62岁的老人正怀揣着县政府的大印，流亡在云南的高黎贡山之上。1942年，日军从缅甸入侵云南，占领了滇西重镇腾冲，原本的翡翠之乡沦为人间地狱。但是正如张问德所言，1944年，腾冲人民以焦土抗战换来了这座古城的重生，腾冲也成为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座县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林丽甜甜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当日寇铁蹄踏入腾冲之时，本已赴县在家的62岁老人张问德临危受命，被推举出任腾冲县县长。滇西抗战纪念馆馆长段生奎说， 62岁的一个老人组成了3支抗日游击队，组成了临时县委员会，疏散伤兵，疏散华侨，培训抗日骨干。62岁，3000多海拔的高黎贡山都翻了7、8遍。 滇西抗战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就是张问德老人翻越高黎贡山时拄的那根红藤杖。这是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听说了老人年逾花甲仍然坚持抗战后赠给他的。手杖部分刻着“抗战到底，步步前进”。为了劝降张问德，当时日军驻腾冲最高行政长官田岛寿嗣给他写了一封信。 张县长收到这封信以后，哈哈大笑，毅然决然回了这封信。今天我们把它命名为《答田宝书》。 老田岛叔隶属的两年来日军在腾冲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杀人放火强暴妇女，表明我们腾冲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绝不投降，也不会跟你谈判，最后预告了鬼子终将屈服于我腾冲人民之前。 老先生没有说错，就在这封信发给田岛一年以后，腾冲光复，中国军队全歼了城中的日军。90岁的抗战老兵卢彩文回忆说：“ 腾冲城呢是明朝时候， 腾冲城是明朝时修建的石头城，又高又坚固。日本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把腾冲城的工事筑得非常坚固。日本人就在城墙上打我们，一枪一个，弹无虚发。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两边路沟里面人都堆起来，血流成河。 血流成河啊！” 后来，中国军队出动空军，在城墙上先后炸出了60多个缺口，地面部队趁机冲进城内，和困兽犹斗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那这一前后后天，所谓 那真是前赴后继，所谓一寸河山一寸血，夺下一条街道、一间房屋都不容易。有些时候集中全力大攻，一天就死400-500人，小攻的时候死几十人，每天平均死的人数都在100多。 死的人数在100多。 从8月2号开始攻城，到9月14号光复，中国军队用伤亡1.9万名将士的代价，肃清了腾冲城里的近3000名日军。滇西抗战纪念馆馆长段生奎说：“ 根据当时的绥靖记者记载，打下的腾冲城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没有一块完整的瓦砾，每一片树叶上都有2个以上的弹孔。所以腾冲是用弹片堆成的抗战胜利，是用焦土换回来的光复。” 如今的腾冲，整座城市都是战后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在县城的西南角，安静地坐落着一座为纪念在腾冲战役中阵亡将士而修建的墓园——国殇墓园。每年都有超过100万人来这里祭祀、凭吊。国殇墓园管理所所长杨素红说：“ 每年的清明以及9.14的光复日嘛，我们当地的群众从80-90岁的耄耋老人到懵懂孩童，他们都会自发地进行凭吊。” 老兵卢彩文不久前也去了国殇墓园，拜祭长眠在青山之下的战友。 死了的人没有感觉， 死了的人没有感觉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可以活着的人来说，最后拿下来实在是太高兴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安委会已经下发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9月中旬完成对全市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重大危险源企业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的检查。据介绍，2006年6月，本市持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有253家，截止目前已经有204家企业被淘汰退出。本市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49家，实际从事生产的企业只有35家。 新闻广播消息，今后西藏拉萨的中小学生将能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式享受北京的国学诵读服务。北京市教委、拉萨市教育局等部门近日共同签署了国学诵读进拉萨教育合作框架协议，北京市国学诵读创新服务将全面覆盖到拉萨。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李永杰，男，54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17年前，他把代表着功能脑病治疗尖端技术的细胞刀技术引入国内，使帕金森病手术治疗的有效率明显提高，让数千例患者恢复了生活和工作能力。17年来，他的团队为中外功能脑病患者提供了最先进的治疗手段。 张金生，男，73岁，通州区梨园镇居民。张金生外出总是随身带着硝酸甘油和神凝药液。今年4月，在飞往南非的航班上，有个外国男人突然发病，看到他身边的女士惊慌失措、失声痛哭，张金生动了恻隐之心， 他确认此人和自己突发心脏病时的症状相似，便冒着风险出手，用这两种药救醒了那个外国人，并拒绝了和人民币12000多元的酬谢。 窦立国，男，40岁，快递员。2012年，北漂快递员窦立国和朋友发愿为贫困地区的孩子送书，他们说到做到。2年多来，把社会捐书送往全国各地，建了14所乡村图书馆。他们还把近20万件捐赠衣物一件件整理打包，发往全国各地需要的地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公益小组。 姚平，女，44岁，东四邮电局投递员。姚平投递的区域老旧平房院多，有多位空巢孤寡病残老人日常生活无人照料，他就自制了亲情服务卡发给他们，上面写着：我自愿为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提供帮助。他花钱花时间为老人们搬煤、包饺子、送绿豆汤，他的手机保持24小时开机，老人们有需要随叫随到。 张亚丽，女，42岁，北京龙湾巧嫂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亚丽坚持一切为农民增收，一切为客户服务的宗旨，靠诚信经营把自己的品牌做大做强。他组织社员学习绿色防治病虫害知识，建立农药残留检测室，亲自监督包装，保证客户吃上安全健康的农产品。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昨天迎来处暑节气，小雨应景地为夏日奏起了离别之歌。本周开始秋意渐显，气温低迷，雨水告退，市民将初享初秋的凉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昨天迎来24节气中的处暑，意思是暑气到此为止，炎热的夏天渐渐远离。昨天一场雷阵雨也为夏日奏起离别曲。受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下午2点开始，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降雨量为6.8毫米，城区有9.7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平谷西房各庄，达到72.6毫米。今天是周一了，本周雨水也将进入休整期。除了今天和周五预报有雷阵雨天气外，本周其他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的雷阵雨主要在北部和西部地区，城区和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市民出门要注意带上雨具。本周开始，高温天气也将渐行渐远。除了周四预报最高气温有31度以外，其他几天最高气温都在29到30度之间，天气较为舒爽，比较适合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本市多家房产中介机构了解到，通州加强版限购令落地满一周，房地产市场逐渐退烧，二手房价趋于冷静。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天共同发布《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一项在本市16区县100个社区进行的家庭生活评价抽样调查显示，87.9%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超90%的受访者看重家和万事兴。 暑假进入后期，不少学生开始返京。交管部门提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周边道路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车多拥堵情况，建议过境车辆尽量绕行。 面对即将到来的93小长假，各景区和旅行社都推出了有针对性的短线旅游产品。记者了解到，九月初出游价格处于低位，普遍比暑期价格下降20%以上，各大景区的客流更是比暑期明显回落。 北京铁路局将开行北京到浙江杭州、江西九江和陕西西安3个方向的自驾游汽车运输专列。汽车运输专列集结交车的地点设在大红门火车站，离京交车时间为9月27号到28号，返京取车时间为10月9号到10号。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北京卫视档案栏目制作的大型系列纪录片《伟大的贡献》将于今天起在北京卫视播出。作为系列纪录片的续篇，第一集《战火支援》将于今天晚上10点15分播出，将有多份独家档案首次披露。 中国评剧院创排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评剧《母亲》，以京郊密云抗日英雄母亲邓玉芬事迹为蓝本，讲述了邓玉芬一家不惧牺牲、英勇杀敌，最后丈夫和五个儿子都战死沙场的故事。目前这部评剧正在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河北巡演。 北京一个制作发行盗版教辅教材的窝点近日被打掉，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联合警方查获了非法教辅教材12000套，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康小夏，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4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东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起到众 万一千。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控烟令实施2个多月，餐饮行业合格率垫底。热线回声，顺义公交车拒载坐轮椅老人，司机受处罚。下面是详细报道。北京市爱卫会8月21号通报，截至上月底，控烟条例实施2月以来，执法检查结果显示，总合格率由6月份的77%上升到80%，但是餐饮业仍为违法重灾区，合格率仅为45%，处于垫底位置。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走访了多家餐厅进行调查，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报道。 记者在朝阳区传媒大学附近和东三环武胜路等20多家餐馆调查，只有2家面积很小的餐馆内各有一桌客人吸烟，并没有服务员上前劝阻。随机采访中，大部分人都表示， 控烟条例实施以来，你看没看见过就在屋里边吃饭的时候吸烟的？ 有啊， 现在 还是好多了。 他们在外面抽的少，就是在包间里面抽的。 大部分餐馆的门口和室内都有大幅禁烟广告，不过有的餐馆没有张贴投诉电话。 那你们遇上这样的人的话，会不会去上前制止他？ 不会， 制止了，回头人家一帮人过来怎么办？ 餐馆的服务员则表示， 其实我们这写着不让吸烟， 以前有，现在现在几乎没有。 很多吸烟的人都坐在露天大排档区域，一位正在吸烟的烧烤店顾客说， 你就选择包间了。 包间里边其实也不能吸的， 带顶盖盖的，但是包间不属于公共场所，我花钱买下了这个时段。 北京控烟热线12320的工作人员解释， 公共场所的室内区域全面禁烟的，并没有明确标明说什么餐馆的包间就可以例外， 露天的大排档的话还是可以吸的， 可以这样认为。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书说， 餐饮业现在目前比过去还是有明显提高的。过去就出现抽烟的几率啊，就是安保的那个调查，38%左右，现在呢14%左右。 餐饮行业吸烟合格率垫底，原因在于内部控烟管理制度不健全，控烟巡查记录缺失或不完整，禁止吸烟场所无举报投诉电话，缺少禁止吸烟标志。张建书建议， 餐饮业他的责任必须是，首先他是第一责任人，要张贴了那个禁烟标识，然后呢一定要设这个专门的控烟管理员。 张建书还表示，社会公众应该提高共治意识，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把本来属于我们这些被二手烟危害的这个人的这个权利要回来，现在法律已经赋予我们这样权利了。 热线回声。 在8月17号，王先生曾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他因为腿部骨折需要靠轮椅出行，但是呢，在乘坐顺26路的时候被同一司机多次拒载。当时热线编辑联系了顺26路的经营公司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并向工作人员反映了情况。 我们得先核实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驾驶员，对那个驾驶员进行询问，如果说驾驶员说不承认这个事的话，咱们还得需要进一步调查，如果有结果的话我尽快给您回复好吗？ 在第二天，热线编辑收到了骏马公司人员的回复。 您好，我们是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的，您昨天就是转给我们有一个投诉，刚刚跟他联系，已经跟他核实完情况了，现在我们就是已经派人去调留录像了，核实清楚以后，我们公司内部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也说了就是如果处罚决定出来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他，他对我们这个回复呢也比较满意。 而在23号，王先生打来电话反映，他已经得到了骏马客运公司的回复。 礼拜5给我通个话，决定是这样说，他们公司啊扣那个开车司机啊1000块钱，请假3天，学习是怎么着？ 这个公司的话，他们对你的反馈还算是比较及时的。 啊，对的，很及时，他给我通了2次话，也征求我的意见，他说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热线编辑也致电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值班的工作人员，查询记录之后表示， 公司这方面已经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了处理，然后也调取了相关的录像，有这个证据，这个驾驶员会被公司有相应的这个款项，就是罚款，会有这个停车服务培训，驾驶员也来公司了，写下了保证书。 新闻热线在报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推诿和不负责任的情况，导致一些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而这次骏马客运公司的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理值得称赞。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58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天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来关注路况，目前东五环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五方桥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的路段有多车事故，提示后车小心驾驶。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买房贷款哪家强？北京城内找农行。 贷款签约时间自由，审批放款方便快捷，首套房贷超低利率，网上申请尊享好礼。 还等什么？快去您身边的农业银行吧。 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服务，网银申购优惠更多，以睿智放眼市场，以财汇甄选基金。交通银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详询95559。